神秘之后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呢个背景好神秘啊。 系啊。 系，我即刻其实应该戴呢个太阳眼镜嚟做。 同埋呢啲光啊，好似即刻意咁样嚟去啊布置噶喎、啊。有咩嘢特别原因啊，台长 ？Dark side of the moon。 Dark side of the moon。 系啦，咁点解 Dark side of the moon 咧？阵间会同你解释下。咁事关今日呢个题目咧，我谂大家都估到噶啦。 是 啊，因為我都在其他節目咧約略都提過嘅，咁就係一位美國嘅特工就嚟咗香港，咁啊飽多內幕，咁於是乎咧就城中係好多人討論呢件事啊。咁當然啦，呢個題目本身咧其實就表面上似乎就唔涉及神秘學嘅。 唔係，梗係涉及啦，尤其是陰謀論嗰邊啦。 啊，你有冇聽我講？表面上啊嘛， 表面上 okay,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咁咧，頭先阿基豪講個陰謀論咧，就有啲人會即係覺得嗰個範圍稍為即係都未必近神秘學。咁但係的而且確係有嘅。咁其實幾得意，因為呢單消息咧，有啲人咧將佢落同呢個 UFO 嘅問題咧扯上一扯為一談，混為一談。 係。 咁點解會咁咧？我擺喺最嬲尾去講。 好啊。 咁至於話點解涉及到即係神秘學嘅問題咧，亦都係大家可能要花少少時間。即係聽我哋鋪陳咗個節目先 嚇， 咁今日嘅題目咧就我哋都用咗一個好荷里活式嘅陳腔濫調嘅標題，就係呢個 Prism 香港半碟風雲。咁至於點解會咁樣咧，依家我會解釋啦。咁但係未講呢個題目之前咧，就有一樣嘢咧就要同大家講一講嘅。咁因為咧喺我做節目嗰陣時候咧，即係睇新聞啦，都有一單新嘅消息啦，就係咧美國嘅最高法院就推翻咗30多年來嘅判決，就係話咧呢個基因咧係唔可以有版權。 係。 咁呢個就正正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嘢嚟嘅。 嗯、 就因為上個禮拜我哋都講一個問題啦，就一開始就講話基因有版權，咁啊導致有基因警察啦，有基因嘅呢、這個侵權， 變成咗好白熱化，好多人喺度討論嘅 基因侵權或者基因二次創作嚇，或者其他嘅相關引起嘅問題。咁呢個法即係呢個判決咧，我相信係一個里程碑嚟嘅、正如一啲人權組織話咧，佢會對呢個基因嘅研究產生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因為咧可能好多嘅研究都唔需要因為要俾版權昂貴嘅版權費一啲個別嘅大企業啊，而導致嗰、那個發展會更加迅速。 有好亦都有壞啊，咁樣聽佢上嚟嗰時，因為始終嗰叫基因嘅發展咧，而家已經越嚟越有好多唔同嘅範疇之餘咧，佢仲有好多咧，即係嗰種叫壟斷啊。咁你淨係嗰個叫版權咧開放。你唔能夠 keep 嗰個基因嘅嗰個版權咧，只不過其中之一嚟嘅。 係啊，咁呢個問題可能即係將來我哋都揾啲專家上嚟再去同我哋講多一次啦，係咪？ 好啊， 好啦，咁啊翻翻嚟今日呢個話題啦。嗱，呢個話題本身咧就相當之熱辣辣嘅。第一樣嘢咧。 同埋熱到你都唔係好相信係一個叫真實嘅新聞，可唔可以咁講啊？阿台長， 我有同感嘅，因為呢個亦都唔係淨我自己嘅感覺嚟啦。因為我睇今日，譬如我喺呢個題目咁做已經有人喺其他專欄講咗啦，咁就係半碟風雲。半碟風雲當然有好多個荷里活嘅版本啦，係咪啊？亦都有即係係咪以前有個叫金寶醫生啊？ 金寶醫生有 Fugitive 啊嘛 ，Fugitive 亡命天涯， 亡命天涯個電視劇都做。咁但係 福伯都有拍咗， 有拍過嘅，有拍過嘅。咁呢個即係事件本身咧，其實即係可以講話咧，佢嗰個內容咧都幾會成為荷里活有可能會攞咗個版權 係 嚟去拍嘅一個題材嚟嘅嚇。咁即係但係講呢個嘅題材咧，我哋會有好幾個嘅限制啦。 係。 第一個限制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呢而家嗰個事件嘅發展呢仍然係一個 撲朔 迷離嘅階段啦。我哋唔知道，譬如我哋講完之後距離我哋出街呢、這個節目出街期間個事情嘅發展會點，可能呢個人呢位 Eric Snowden 呢就係鋪頭自首，又或者被人老笠，甚至被人殺咗。OK， 呢啲嘢隨時可能出現嘅，甚至我個節目出咗街啦，可能出街嗰晚已經同我哋講嘅嘢好大嘅分別啦，咁呢個我哋冇辦法去預測，亦都冇辦法咧去估計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呢位 Edward Snowden 所講嘅嘢，

the extent of the lie, the level of deception. Who did you receive your instructions from? You want to be partners? I'm offering you a partnership. You know, we waited a very long time to meet you. This isn't a career for me. This is a business, Chris. We gotta expand. I don't know who my friends are anymore. I don't know who you're trying to... What's happening? Tell me. Please tell me. Leave your bags behind. We're gonna get on a plane. 这个即是电影版的一个真实的记录的回忆录呢，今年应该今年或者明年会出版的了。就是由刚才Timothy Hutton 饰演那位男主角 Christopher Boyce 写出来的。那就我相信呢，将来如果拍这一个这样的题材呢，頭先嗰個幾個鏡頭都有類似嘅、 哦， 只不過可能個背景咧就即係改咗嚟香港嘅啫， 咁啊加埋你頭先所講咧金寶醫生嗰啲片段， 金寶醫生嗰啲片段啦 ，Vegetty 啊， 係啊，但係一樣嘢咧，我要翻翻轉頭講翻今日嗰個標題啊，即、就、係、是、我哋選擇呢個題目咧，即係Prism。香港半裂風雲咧，其實唔係一個我自己嘅道德判斷嚟嘅。 嗯， 我意思是說我不是說這位Edward Snowden 是半碟、 嗯、 只不過呢即是我是用了一個很傳統荷里活的香港翻譯的一個標題、 嗯、 去即是將荷里活的電影和這件事件作一個類比， 甚至我有一個看法添、台長，因為最近你會發覺有很多套的半碟故事推出來之餘、 嗯、 我覺得整件事呢就真的那種編排呢是很有戲劇性、 嗯、 而這種戲劇性呢足以令到我想起呢，剛剛最近都有部電影、 啊、 就叫做《遍地謊言》 啊、 遍地謊言呢不知道如果大家即是聽眾朋友有看過呢，它裡面有一樣有趣的，它那個故事呢即是編寫和演出呢個主角呢咁都係即係半碟追擊嘅男主角啦、 嗯、 Matt Damon、 嗯。 咁而 Matt Damon 呢佢有個古仔最巧妙呢就係話佢喺成件事裏面佢做一個叫嗰啲叫即係幫攞買地產嘅一個即係經紀咁樣啦。咁、 嗯、 但係嗰時期就出咗一個人，嗰、 嗯、 個人呢就好似要踢爆成個即係政府啊或者嗰啲企業嘅陰謀嘅人。咁、 嗯、 原來個古仔個結果好，即係大家都發覺原來有一個叫峰回路轉、 嗯、 就係話踢爆嗰人，即係嗰個所謂好似一個叫做環保專家、 嗯、 原來係請返嚟嘅， 係 一個棋子嚟嘅，咁、 嗯 啊、我哋大家都以為嗰個係應該係一個英雄，咁、 嗯、 但係正正原來呢個英雄呢只不過呢係受身嘅，係啦、 啊， 咁而家我覺得呢個呢即係呢一位仁兄呢佢出嚟咁高調咁嚟做呢，咁而且佢接受嗰個訪問嘅嗰個過程即係令到我會覺得相當之荷里活嘅原因呢，就令到我即係一個叫懷疑論者呢，我都有少少懷疑佢會唔會係遍地謊言嘅裡面嘅其中一個受身嘅半碟呢。 我諗呢就譬如話而家去做一個所謂的道德的判斷呢，就 都是上早 咁，但係當然啦，譬如話喺我哋做即係新聞界呢，其實我哋好難避免去做呢樣嘅，我哋係一條標題已經係講出我哋嘅立場㗎啦，但係我即係不斷重申，就係所謂呢個半碟同埋所謂呢個英雄本身呢，即係我哋希望留待一個適當嘅時候呢先至去做一個判斷， 係 咪、基本上呢我自己個人呢，我到呢個階段呢我係幾相信佢講嘅嘢嘅，係唔係全部我唔知、 嗯、 但係即係佢講嘅我相信都係一啲可以印證到嘅，即係假如時可以印證到嘅一啲資料嚟嘅。咁、嗯啊、至於話即係呢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同埋我哋有啲乜嘢比較基礎嘅一啲資料可以判斷呢，其實呢個係我哋可以從一個歷史方面呢去睇返、 嗯， 即係成個問題就係話咧，喺佢爆呢單料之前，有冇一啲類似爆呢啲同一個級數嘅料？當其時啲人係點樣？ 係 佢面對啲咩選擇？佢哋最終係做啲咩出嚟、 嗯？ 其實可以同佢做一個比較嘅。咁究竟係乜嘢嘅事例或者咩事件咧？我第二節翻嚟再講。 女人不壞，有我 Kinky 喺度。